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是同一类人。时间来到22:05，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认识的，我熟悉的，或者有点陌生的朋友，以你最舒服的心情和感受走进十点大陆记的节目。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在北京的上空深夜的电波里，你都可以听得到，感受得到。每天呢，我们都生活在城市当中。有的人呢，是从小就在这个城市里长大，是这里的当地人，而我并不是这里的当地人。我从小不在北京长大，我从小在山东长大。我来北京十几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见到了很多这个城市的变迁，以及我身边朋友的变化和我自己内心的变化。首先我会跟你讲的一个感受，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外地人来到这个城市打拼，你会想到两个词啊，一个词最重要的就是学会独立。独立怎么才能独立呢？独立的面对这个城市的一切，独立的解决问题，独立的有收入有工作，然后你变得好像是这个城市里的人，慢慢的融入，慢慢的体会这个城市的美好。那今天晚上呢，如果你正在听我的节目，那就请跟周准一起来聊聊怎么学着学会去独立。听上去很简单哦，独立还不会吗？就是趾高气扬的走路，有心气，然后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然后就可以独立的。 No，学会独立有很多方方面面的独立，经济独立，意识独立，身体独立，眼神独立，很多很多。学着独立是今天晚上十点大陆机要跟你聊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跟我聊聊看。现在就下载花椒的 APP 哦，搜索十点大陆机就可以跟我聊聊。学着独立，学会独立，你都经历了什么，做过什么，让你觉得自己很独立了已经，或者说你现在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独立在一个地方的砝码，你说会有所退缩，有时候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会想我是不是回到我故乡会好一点呢，工作呀生活呀是不是就容易一点。我允许也非常理解有这样想法的朋友，因为城市很大，并不是每一个城市都适合每一个人，这个城市都会给你机会，也许你努力了付出过，也不一定机会就到你的身边，也会抓住，没有抓住悄然溜走。花椒是一个交流的平台，谢谢正在花椒看我的朋友，谢谢何豆豆，谢谢很多很多刚刚来的朋友啊，还有露娜，刚刚进入直播间的新话，还有涛赖，都是老朋友。第二种，你可以关注两个微信公众账号，第一个是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哦。第四种，上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点关注，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告诉我，我会尽我的能力去跟你排解，听你倾诉，我们一起共同进步。很多朋友会喜欢这样一个话题，我喜欢这个话题，比如说学会独立，学着独立怎么去做呢？我们慢慢聊，我们结合着文字、实力、音乐来让我们的夜色变得不简单、不空洞。我也把这个镜头当成我看你的眼睛，希望我的眼神可以给你一些鼓励，让这个夜晚变得不孤单。第一首歌 来自于拉拉徐佳莹。徐佳莹我非常喜欢的歌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耳边风》，听听看。 说的都说了，除了说不会离开我，是流动着，哭过又笑了，爱早先落在途中的黑洞，都不再是彼此的避风港，至少要一起勇敢的放手，不知所措的我们牵着手 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机生而不同。为什么生而不同呢？因为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是全中国第一家音频视频同步制作收听收看的媒体。不同呢，是因为有不同的心情，每天晚上我们有不同的相见方式。虽然我只会在这一个直播间跟你见面，但是我可以把这个直播间想象成我在山顶上，我在岛中央，我在海滩边，我在十七层的高楼上。我相信不仅是我，这个城市有很多打引号的怪人，这些怪人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在深夜触摸找到灵感。学会独立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付出了很多很多自己真心的努力。有的人呢，努力过之后很幸运的独立了，你是这一类人吗？如果是的话，我恭喜你。有的朋友努力过，用心过，但是他还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也许关乎情感，也许关乎物质，也许关乎自己的内心。我想说的是，我们在一个地方生活生存，你需要得到最基础的一个感觉是踏实。如果你心里很踏实，那个跟金钱没有什么关系。我曾经看到一位朋友发了一个非常好的文字告诉我说，我虽然挣钱不多，但是我在这个城市里很踏实。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有男朋友，有喜欢我的人，有他疼我，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我们可以一起去快要打烊的超市里买便宜的蔬菜、肉类、水果，我们可以回家做饭吃，无非就多付一点煤气费嘛。然后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的幸福，非常的知足，他很满足，对不对？幸福最重要的归宿是什么？因为人生有很多年，你疼疼他，他疼疼你，这样彼此疼着爱着，有一点小小的争执之后，我们就过一生。独立，这是情感的独立。我非常佩服这位朋友，我也相当让他点赞，我也希望你们听到这个故事之后给他点点赞，在花椒里给他比个心。他也许正在听这个节目，你可以告诉他听到之后你对他的这番话的感触。我那时候感触很深，那时候我是单身一个人，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况。我在想，城市那么高，高楼大厦很多，到了夜晚的时候一盏一盏亮起，那个时候我在想，什么时候这个城市里有我一所房子，一扇窗户是为我周转开的。我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努力，也得到了踏实的感觉。我想告诉各位，只要你坚持不懈，但是一定要有思路，有方式和方法，就能实现你学着独立的这样一个感觉。满足点是不一样，就像我们的朋友和豆豆说，是满足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那个踏实的感觉是一样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因为我去过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国家，这个国家不大，但是有非常多可以娱乐的项目，有圣淘沙，有儿童乐园，有环球影城，还有无边的泳池、摩天轮、牛车水、小印度，非常好的一个国家，而且这里有很多厉害的歌手。今天呢，我也是从网络上特意为我们的节目 copy 下来一段蔡健雅，她说自己喜欢夜色，喜欢夜晚单纯感觉的部分。我想她说出了一些人的心声，特别是艺术创作呀、音乐的部分。你喜欢蔡健雅吗？如果你喜欢的话，请你戴上耳机，或者到一个安静的地方，静静地听一听蔡健雅她是如何表达的。而且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抛物线》，在他说完之后一并送给你。北京时间22:39，收听十点打录机，你一定不会孤单，在这个城市当中有我陪着你。有请蔡健雅。 我觉得夜晚呢，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一个时段， 夜晚特别特别的安静，然后人的心会平静下来。在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人是最自然，在没有压力之下，所以很多很多的灵感也因为就是在没有那些压力，它会自然就是冒出来。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晚上的那种平静，没有任何的杂念，就是你全部都是 focus 在最自然最 pure 的事情。我的作品都是在晚上创作，因为我的状态，我最佳状态都是在晚上，所以很多很多的歌，陌生人、空白歌、失语者，我觉得在不同的城市里，你真的可以用一个很独特的眼光去发现和探索每个城市的特色，还有人和事物，还有食物，最终回到饭店房间，然后一个人安安静静的，然后再去回顾我之前所看到、所听到、所感受到的所有的细节。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在酝酿未来会写出来的歌的一些感触，这样子。 Yeah. 觉，只是错觉。高后才了解，世上越远越缺，只是错觉，只是错觉。 我们羡慕，我们妄想，我们尝试，我们失望，我们放弃，我们有时期，我们热爱，我们不同，我们以为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学着独立和学会独立是两码事情。学着独立是学会独立的之前那个阶段，学会独立是学着独立之后那个阶段。那今天晚上我也挑了一篇非常非常合适，如果你是年轻的朋友，你是25岁左右的年轻朋友，我会在这本25如何绘画你的人生当中告诉你学会独立。松浦弥太郎先生呢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全亚洲青年导师，心灵上的、生活上，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他有一个书店，非常好的让我们得到知识、净化心灵的地方。上半段我们先聊到这里，希望你来花椒搜索十点大陆机，跟所有的网友听友一起聊一聊独立这个关键词。独立的人脸上是写着自信的，那个自信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如果你现在正在自己的家里，也给自己个拥抱，谢谢这些天这些年一直学着和已经学会独立的自己。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一会儿再见。

不喜欢成为别人口中的那一伙人，也不想被别人归类为某个派别。人们渴求团体的归属感，但我并不会这么做，因为我觉得什么事儿都跟别人牵扯在一块儿，绝对是百害而无一利。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容易受同侪的诱惑。他说我当然也被诱惑过，当我亲身尝试之后，发现和别人一起做些什么其实是很无趣的事。像是和别人一起去看画展，我明明想花两三个钟头好好的看画展，但和别人在一起是没办法待这么久，到头来也只能埋怨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呢。和别人一起做些什么并没有值得深刻玩味的意义，所以呢，不论做什么，作者认为都是独自行动。大家常常一起去看电影，一起买东西，一起去做什么之类的挂在嘴边，作者实在无法理解这种感觉，因为这种行为毫无失败成功可言。他说我从不觉得和别人腻在一起能够理解到什么，学习到什么，也不认为是因为自己不够成熟而无法有所获得，因为许多重要的机会都是突然降临的。当然了，不可能24小时都腻在一起，然而一旦发生什么事情，还是会心生要是有人陪在身旁就好了的感慨，对不对？没错，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想告诉25岁的年轻人，之所以会这么想，就是因为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能力有限，以为和别人一起能够做些什么，其实有时候只是幻想。我们生来就是一个人，孤独是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正因为能够接受孤独，了解自己，才能够了解别人，体贴别人，建立友情，也才能发展出丰富的人际关系。这和打造自己专属的发声平台是一样的，拥有自我展现的场地，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表达自己的想法。那如此一来呢，情报和人脉就会自动的汇聚，这也是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做到的事情。一个人发声与集体发声所展现出来的向心力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为了传播向心力的种子，有的时候就必须靠自己的力量，从累积小成功小成果开始做起。这篇文章叫做学会独立。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如果你喜欢这种我给你读文章的形式，你可以在画胶用点赞和任何方式告诉我，也希望把这种收听收看的感觉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也是华侨的一位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有请谢霆锋，边走边爱。 你出现像一盏灯，不断舞动，闪过了我的瞳孔。醒过来，原来没有什么霓虹，眼睛却有一点红。我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短暂的笑容，是命运对我们善意的一场戏弄。最大的光荣，平庸的生命从此不普通，告诉我多爱你，虽然都没有用，也有过一点点感动。两个人的终点只有两种，不能够停下来，只有流动，告诉我你发现没有了我的天空不再伤痛。 断悬念，不断煞弄，卡住了我的喉咙，讲不出该说的话，想做的梦，只剩下耳边的风。我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短暂的笑容，生命面对我们善意的一场戏弄。爱上你是我最大的光荣，平庸的生命从此不普通，告诉我多爱你虽然都没有用，也有过一点点感动。两个人的终点只有两种，不能够停下来，只有流动，告诉我你发现没有了我的天空。爱上我是不是你的光荣，这回忆是不是天衣无缝，告诉我多爱你虽然都没有用，也有过一点点感动。我们的出路也只有两种，不能够开心也只有心痛，答应我你会再找不到我的天空。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在微博里有一个朋友叫做瑞瑞兄弟啊，他刚刚告诉我说，私信告诉我的，我看看啊，他说不依靠父母就好，就可以独立，努力努力。其实我想告诉这位朋友，也告诉很多收音机前和正在看视频的朋友，父母不叫依靠，父母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他可以帮助你，你可以依靠他，这是血浓于水的关系，不可改变。但你不能长期依靠父母，父母总有衰老的那一刻，父母总有精力不够的那一刻。学着独立，努力让他们在从小像他照顾你一样的依赖你。生命就是无穷的轮回，在轮回里找到美丽的风景。我知道我的听友当中有很多女性的听友，还有女性的网友，这是我了解的，我观察到的。我觉得女性在城市当中，在社会当中打拼确实很难，很辛苦。我们不由得说，因为除了那些说女性是半边天，女性在社会上很有地位，但是女性依然是弱势群体，她们依然受到很多的不顺，各个方方面面的啊。如果你是我的听友，我希望你每晚听我的节目的时候是踏实的，我也希望你对自己好一点。学着独立，学会独立，对一个女生来说更难。如果你已经做到了，我为你鼓掌。如果你正在路上，也请好好保护自己，始终微笑，保持一个好的样子。 这是送给女生的。那送给男生朋友的话，我觉得男生可以吃点苦没问题，就像我一样，我吃过苦的，哎，我是吃过苦的周准。然后苦不能白吃，你要在这个吃苦的过程当中也不能变成一个白痴，要总结经验，也许有些苦难把你暂时重重一击，当你受到这个疼痛之后，要用百倍的力量把它打回去，懂吗？怎么打你自己想，一定要一个男子汉的气质和气概。谁让你是男生呢？你的肩膀比女生要宽，你是需要被依靠的。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不管是男生女生，男人女人，要疼自己，尽可能的爱自己，但是不要浪费哦，不要浪费你的金钱，浪费你的情感，浪费你不该消耗的体力和精力。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个女生唱的，你可以想象在一个非常空旷的没有光染的地区，抬头就是满天的星空，星空下有一个非常超级大的 IIIMAX 的幕布星光电影院，你就是这个电影院的主理人，放着十点大陆机的电影，听听看。 熟悉的老电影一样，并不用回想，带温暖也带悲伤，能不能别语带遗憾和你的片段，问题是有聚就有散，一点一点的星光，一双一双年少的目光，一闪一闪希望和爱上，谁都一样，陪你看星光，虽然在不同的地方，虽然走散，却让我走到了最靠近你的地方，你一定听到我呼唤，别怕黑暗，不必眼泪取暖，你并不孤单。 你并不孤单，在这个城市你一定要加油，独立，然后结交更多的朋友。来自于江一燕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星光电影院》。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今天晚上的陪伴要跟你说再见了，马上就要说再见了。我突然有一种舍不得的感觉，那种感觉不是因为我舍不得离开节目，是我舍不得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城市当中很努力的去工作，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吧。我只能告诉你慢慢来，如果你是一个善良好学向上努力纯真的人，你抬头看看天，老天爷都会看着你，然后会给你力量，一定要相信这个。你相信一个事情，它能够做成，就一定能够做成。如果你天天灰心丧气、举棋不定，无法去定一个大的、准确的方向，就有可能永远在模棱两可当中度日。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需要去帮助的人，或者被帮助的人，你想想为什么？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经常给别人帮助的人，你又是为什么呢？我希望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不单单是一个电台的节目，不单单是一个在花椒视频直播的节目，我希望这个节目能带给你很多下节目之后你想的、想象的空间。 To be a better man， 做更好的人，学着独立，学会独立，独立思考，独立行走，独立买东西，找到一个跟你一起拥抱的人，两个人一起面对生活。谢谢你的收听收看，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田馥甄，最暖的忧伤。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晚安，亲爱的，不要忘记接下来的 Holy Music 夜歌，跟我说声晚安吧。晚安。 一片的飘进眼眶，是火花一明一灭的不肯绝望，朝双手吐气，躲进记忆的酸草里，我依赖沉吟了的你身在何方？是无悔一寸一寸的镌刻身上，是倔强一呼一吸的不作